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我冇所谓的，我唯一就是吃的东西我想可能很大问题的，我冇所谓的，坐监就坐监，不想做，不想洗厕所，不想洗厕所。因为我很怕污糟的东西。 一传媒创办人刘志英在占领区度过79日，同208人一起在金钟清场的时候被捕。占领结束之后，他首次接受本地传媒专访，大谈占领。性格孤独的他难得接触不少市民，但是原来他觉得跟他们做不到朋友。 成日人搞下你啦，你倾下偈咁样啦，咁但我都系即系有时揸低噶，你睇见有人嚟我都揼低睇下书，费事唔好搞我大佬啊，梗系啊，你冇乜嘢冇乜必要来来去都讲嗰啲嘢啫嘛，都好好嘅对我吓，咁啊有倾下偈，咁但系系咪朋友咧？你好难成为朋友咯，呢个年纪，正如你而家我，你叫我再去恋爱，我恋爱唔到咯。 呢场占领历时79日，肥佬礼唔想运动烂尾，于是佢有时亲自苦劝学生退场。 一路去边我一写，又同佢哋倾，又同每一个副机会大佬去啦，系咪再翻嚟噶嘛？班友仔当你冇到啊，死都唔理你啊！啊，算数真系不得了噶。 佢对学联同埋学民思潮亦都相当有微言。 佢咪嗰阵时做工头嘅奖，啱唔啱啊？啱啊！我中人，啲黐线我话你，我赢咗冇人赢你噶。輸咗就當你真係嘅，嗰陣時真係輸嘅，咁咪阻到咁多人翻工，搞到咁興，係嘛都難。我哋如果輸咗，你切腹我同你傾，乜嘢都諗得到咯，班僆仔嚇，咁惡居嘅都諗得到咯。佢對三子情緒就差到不得了啦，食完飯擠到三子個老婆同佢執嗰啲嘢。 肥佬礼坦言觉得占领79日好闷，但系就扬言有下一次争取民主嘅大型运动或者占领都会参加。 我觉得做人最紧要嘅责任就主动嚟就食咯。你遇到嘅困难，你咪面对佢咯，唔使惊噶吓。最多系点啫？最多冇条命嘅啫。 咁啊，头先嗰段片咧，即系嗰个重点咧，我相信大家都只会系摆落去佢点样话商学嗰度啦。咁啊，第一佢就话即系要退场啦，去到中后段嘅时候，11月嘅时候，咁即系佢甚至乎系唔同意嗰个公投咧嗰、那个提议嘅。 佢喺我哋嘅台嘅节目都噏过， 唔系我哋嘅台嘅观点，系呢个仙人掌。 哦，即系我哋即系俾我哋合并咗收购咗啦。啊， 咁咧，咁佢讲， 我觉得佢讲嘅说话咧，嗱，第一佢真系一个生意佬嚟嘅。我记得有一次咧，而家都唔怕讲啦，佢就劝我同长毛，我都唔知点解佢劝我同长毛，就话要收咗旺角嘅场。 佢真系以为你话事，大佬 佢真系要，唔系嗰阵时未发生学联嗰单嘢嘅，之前噶啦。佢真系以为我哋可以咧，即系可以 收放自如， 号令天下，即系谁敢不从？我同佢讲话，大哥，运动有运动嘅逻辑嘅。 嗯， 你而家好似天安门咁咧，系冇谂得搞嘅。呢、這个一定系要有共识。 嗯， 嗱呢个我觉得佢咧就做生意同搞运动系唔同。阿毛咧好好笑嘅。因为咧佢用咗个英文嚟形容，佢就话喂，屌旺角边有出路噶？你stuck住喺嗰度咁样。阿毛即刻答话啊，你果然系个生意佬啊！生意佬就系见到嗰度此路不通，我梗系褪噶嘛，大哥。即系呢个系一个聪明嘅生意人嘅做法，但系呢个唔系搞生意啊嘛。 嗯， 即系肥佬就第一，我唔同意佢呢个观点。 嗯， 即系如果你从一场运动嘅角度讲，佢有自己本身嘅逻辑。嗯，只系怪啊怪咩咧？我而家后屘我再检讨，揾一个新嘅论点。就是由低温开始，难听啲讲， 即係我都要再得罪一次，即係三子。雖然我真係好尊重呢三個大哥，即係俾人屌到阿媽都唔認得，就好撚慘。因為你 hold 住咗個運動，如果佢瞓低温，唔係由上而下去領導嗰個運動咧，諗住有收放自如，有自己嘅 control 嘅話咧，係唔會搞成今時今日結果嘅結果。因為點解咧？你一呼籲咗嗰樣嘢，你搞一個大聯盟，大家都有份參與嘅時候。你咪可以收放自如咯。 喂，等阵佢有搞嘅，佢有搞好多 deliberation day 嘅。 屌，咪上而下咯。我嘅讲法就系、是，屌你，我真系当你老师咩？即系当你牧师，我嚟听你讲道咩？大哥，我有份参与，我有份投票嘅，大哥，你都要定呢啲咁嘅组织同埋规则出嚟噶嘛？佢咪最后尾，佢点解佢老婆走去堂地执送系抵死噶？喂，我系伤害，我都睬你都戇鳩啊！喂，当日。喂，而家都唔怕講，你又真係連人哋鳩毛都未出齊，黃之峰佢呢個學民思潮係唔撚侵佢玩㗎，話佢十八歲都未夠啊，你咩公民抗命咁樣㗎？喂，所以佢哋咁樣嘅反彈咧，係好撚自然的一件事。 喂，佢哋有佢哋嘅邏輯嘅，佢哋嘅講法就係話當因為呢一個公民抗命嘅運動係屬於成年人嘅遊戲，係因為成年人先至可以付出到呢一個代價。 點解僆仔付出唔到啊？ 啊，你問佢哋啦。 屌你咪搞革命！喂，共產黨加共產黨十七歲都有即係共青團啦，係嘛？小仙隊啦，大哥。 你不如聽下啊，黃之峰佢琴日點樣回應啊？肥好禮啊？ 好，鳩毛未出齊，黃之峰點回應咧？ 佢就話：咁喺 Facebook， 你要學下黃之峰把聲先啦，你要。 好難啊，比較難。如果一個傳媒大亨寫文章要求呢個學生退場。學生就順住佢嘅意願同埋媒體所編寫嘅劇本退場，呢、這個先至係問題所在吧？ 就係咁啫，係嘛？講完啦，屌我以為你仲有繼續添，屌你！ 即 係 話咧， 你知你平時咧越講越精彩嘅。 即係話咧，即係如果你叫我退咪退，咁呢個咪好大問題，咁咪戇鳩。 咁又唔係咁講，咁你都要睇佢嘅道理喺邊度咧？就即係唔係因人廢言，唔係因為佢係傳媒大亨，唔係因為你係肥佬禮，唔係因為你係我 fat， 而係對成個運動有冇幫助？嗱，我頭先已經講咗一大堆。 唔係佢係話肥佬禮有個劇本嘅，佢直情係話肥佬禮有個劇本。 唔係，我覺得佢唔似係有個劇本，佢只係覺得塞住喺度，用翻頭先個 term， 係冇出路嘅。佢啲人咧。有時佢係有神來之筆嘅人，我都同意啊！兩大門神，即係嗰次做訪問，你叫佢兩大門神咩？一個李永達，一個何俊仁，成咗兩個擦鞋仔咁樣。喂，佢係有神來之筆嘅人，即係佢搞得佢嘅一傳媒咧，即係由即係完全係冇經驗嘅，即係勾下勾下咁搞，搞到今時今日咁咧。佢係有神來之筆嘅，佢對呢啲咁樣嘅political marketing 啊政治嘅判斷，有時咧要聽下呢啲咁嘅傻佬講，太有經驗，例如我哋呢啲咁樣咧，你千祈冇撚聽，因為點解咧？可能係失敗經驗嚟噶嘛，都係用翻以前嘅套路噶嘛。你咁你點樣對住共產黨咧？係咪 又傾又請？ 係嘛？咁咪死㗎啦！咁咪撲街㗎啦！屌你一定要等人哋估計唔到你，即係點解有啲球王係會咁好波咧？美斯啊，馬拉多納，即係呢個比利咁樣，就因為我估你唔到啊嘛。對住共產黨一樣要係揾啲球王出嚟咁，所以有時肥佬禮嗰啲神來之筆咧，你係要參考一下，但係唔係盡信。但係問題就在於咩咧？講翻頭先個 point， 就係你冇一個聯盟喺度啊嘛。 嗯， 如果好似當年咁，我唔係講緊舊事，支聯會咁，咪每個團體都有參與，有幫手決策。喂，咁你要問責噶嘛？你唔會俾兩班僆仔嚟夾住你個春袋噶嘛？ 嗯， 因為你瞓低温都由上而下，我使乜撚嘢聽你講啊？ 嗯， 喂，那個運動係我衝入中公民廣場嘅喎， 由下而上應該話， 係咪？我係下而上嘅喎。喂，你嗰啲過去搞廿幾年都唔撚成功咯，即係一定會聽阿老邪嗰啲講法噶，鳩達嗰啲講法噶啦。我點解要同聽你講啊？喂，嗱呢個咧就調翻轉頭啦，由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嘅問題。嗱，肥佬咧冇講錯嘅，佢啲態度又真係有時候有啲問題。黃之峰好多，即係黃之峰係一個好 responsive 嘅人嚟嘅。你一揾佢咧，佢一定會覆你嘅。即係連我啲同事揾佢都係嘅。即係嗰陣時候咪阿楊健利咪要揾佢，即係做個訪問嘅，即刻覆你嘅。得啊得唔得？就食忽得咁樣，好快手。喂，但係學聯嗰班大哥，我都習慣啦。屌你乜揾佢 call 三鑊，唔會即刻覆嘅。过三日之后先揾你，屌我都唔捻记得咗揾你咩事啊，大哥！即系完全系要再过几日先再揾到佢。 嗯， 喂，肥佬你闹呢啲态度唔系错噶。喂，我哋嗰阵时候我自己做学联秘书长，我守几个规则：一， 所有外间传媒找我的，我一定覆。你朝头早六点钟找我，我都到。CNN 又好 ，BBC 又好，我一定不会太 Q 的，我塌大样 Q 都不会塌呢样 Q。因为点解咧？嗰、那个一个 media 系同你同公众讲你运动信息噶嘛。你点解后屘我知啊？点解黄之锋做到《时代周刊》嘅封面人物，周永康、陈武辉做唔到啊？人哋最初系揾周永康、陈武辉嘅，访问完之后，人哋叫你影张相，揾唔揾到啊？我点摆你喺封面啊，大哥？即系佢哋呢啲咁嘅工作态度咧，系吓卵死你嘅。系咪？人哋你叫佢做商台访问，你唔愿唔捻瞓，你都要去啊！仆街！ 即系呢啲叫做就唔 press friendly。 你唔可以迟一个钟头噶嘛，大哥！你叫人开会， 呢啲就系叫做唔 press friendly 咯。呢啲系 即系你约五方平台开会，你 call 人哋 call 你嚟开会，你唔可以迟两个钟噶，大哥。喂，你忙人哋唔系忙嘅咩？唔系呢啲态度咧。嗱，老实讲，你问我，我系接受得到嘅。我做过学生会，都系肥肥流嘅，仆街系嘛？我梗系冇捻所谓啦。但系你对住肥佬礼呢啲，对住何俊仁呢啲咁嘅友， 唔系啊？佢哋应该大学有 high table dinner 嘅，其实。 屌佢唔系嗰类人嘛？ 系啊，你做学生会你要搞 high table dinner。 嗱，我第二样嘢我重视嘅咧，佢点解会搞得成功退联？即系而家先讲啦。我对住啲院校揾我去开嗰啲即系校园嘅集会啦。喂，都系唔会塌桥嘅， 即系嗰个最重要嘅。 因为第一你面对公众，第二你面对翻你自己嘅 constituents 啊嘛，你面对你自己嘅选民啊嘛，你点可以塌桥噶？你话好啦，第三你话约住嗰班契弟五方平台，你甩下底啊，成成，咁你咪自己唔好去，你咪搵阿龙去顶咯，都有个代表啊，大哥花生台啊嘛。搵阿面神都好啊，花生台都有个代表啊。系唔会迟到？虽然佢讲嘅嘢未必代表我哋有共识嘅嘢，有时可能勾下勾下一件事，起码你唔会俾人喺度话你即系冇礼貌啊，完全即系唔守时。即系我觉得呢样嘢肥佬丽讲啱，佢话态度系有问题。但系讲到退唔退场咧，肥佬丽系错嘅。但嗱，我撇开黄之锋啊，黄之锋啲嘢好醒嘅。佢点解可以做到今时今日？屌你咪搞搞下变咗香港民主之 哦，系黄之锋有听我哋节目，大佬即系喂呢、這个即系要咩？要讲翻先啊！ 屌你真系有咩咁重要？我觉得佢 responsive 呢样系好嘢， 系系 即 系 佢会复你啊！ 系 即系以前你谂下，我哋几辛苦，有冇手嚟电话扑街？边有咁多？又 WhatsApp， 又 Messenger， 又Viber， 又成成。喂，我嗰时候揸住个 call 机嘅啫，大哥。我一日接卅几个 call 啊，扑街！我真系复噶，我会即日复啊！ 系， 我冇秘书噶嘛，嗰阵时候，大佬我点会唔复啫？喂，人哋就算啦，文汇报打俾你都你复啦，大哥，唔好话净系苹果打俾你 ，South China 嗰啲唔更加要啊，大哥。喂，你唔可以咁嘅态度嘅，所以佢哋嗰阵时候咧退联咧系，虽然我觉得嗰个已经唔系关键问题，嗰啲系字节啦。呢啲咁样嘅做人同埋工作态度咧，呢个系要 improvement 嘅。呢个系学生会嘅人咧会面对嘅问题，屌有冇咁重要啫？我谂掂我运动先啦，但系你都要服人噶嘛，唔可以咁样迟到发噶嘛，所以你咪 set priorities 咯。你唔得嘅，咁你咁捻多人喺度，可以叫阿龙咧 ，Anthony 顶啦，大哥，咁你起码要人出现嘛。所以佢哋面对嘅问题就系点咧？翻翻转头就系、是、冇一个联盟，运动赢就你赢，运动输。赖捻晒俾你， 但系去到而家呢个咁样嘅时机咧，即系肥佬礼俾嗱，我哋当系 advice 咁俾咗，喂，系咪时候要回应？唔系第一样嘢，唔系啊，系回应翻呢一样嘢，系需要做个大和解，因为第一样嘢，喂嚟紧过多两个礼拜啊，9月28号噶啦，一周年噶啦，喂，咁如果你唔面对住而家特区政府咁那样就系打压你哋嘅时候，喂，系咪应该要做一个大和解，团结重新出发，谂下未来嘅下一步应该点样做 咧？我觉得肥佬礼又奇怪，即系以佢嗰啲大人大姐咧，冇理由攞呢咁嘅枝节文 系啦，系呢、這个就系啦，所以就 我唔觉得佢系咁捻小气嘅人嚟嘅， 即系好好 cheap， 即系佢上心呢镬嘢真系。即系以我对佢理解， 你对于大问题就系话，对于即系如果你伤。学听嗰班人其实咩反应？第一头先啊，即系黄之锋已经好有保留啦回应。第二就系、是、其实，喂，你而家你同我讲话，即系吓食饭唔攞碟啊，唔洗碗啊呢咁嘅嘢， 我真 你知我下一句我想讲咩啊？肥佬 咩咧？ 如果我喺肥佬面前，佢哋话肥佬，屌你咪三子个老婆戆紧鸠啫，你咪叫佢执翻咯，屌你真系。 唔系咯， 喂，正如我哋花生台呢班卵样，入到嚟个会议室都系搞到东歪西扯啊，周台都系麻烦大哥。 唔系，即系嗰啲好 trivial 啫，即系如果你话 trivial 吓，即系好湿碎， 好湿碎啊！ 屌， 咁你攞呢啲，即系其实系表现得好似好小气咁样，好小家。 唔系，佢醒就醒在咩咧？佢从呢啲嘅 storytelling 里边咧，呢个系似一传媒嘅风格嚟嘅。 即系攞呢啲做标题，大做标题。 即系三子老婆帮你契弟咧，就系执爽。 系， 咁啊，即系话你嘅处理方法咧，即系你人个性格啊，同埋工作嘅态度。 老冯。 是有问题咯，即是话你串咯。但个问题就是我又不明白三子的老婆。喂，如果是我啊。 做咩要执呢？ 喂 ,Anthony, 屌你咪食到执埋呢样咪执返佢大哥。喂你咁先係教仔㗎嘛大哥係咪 咪另外一样嘢咁係话俾你听三子同埋佢老婆呢就太迁就呢班冚家产啦。 三子係犯咗呢个问题嘅。喺成个运动里面呢已经冇一个领导嘅角色。你开头要立住个运动嚟搞，唉，真系唔想讲，后期借晒。 你记唔记得戴耀廷喊嗰张相啊？ 唉，喊咩啫？ 唔系喊完 屌死个人咩？哇，咁你六岁咪扑街，咪喊足十年，屌你咩自杀？跟住，喂，点搞运动咧？唉， 咪其实肥佬礼呢 咁软弱 呢一段广告，咪 你又要立住个运动嚟搞？系咪又受唔到压力？ 唔系呢一段访问，其实系想讲，喂，喺呢细节嗰度睇到大家嗰个缺，嗰个缺点，嗰个组织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 所以我咪话咯，其实我啊，九二八发生唔够两个礼拜，即系唔讲又讲，讲开又讲，我已经同佢哋讲啦，我话你冇联盟咧，你系会死梗噶。喂，个 account 你 account 唔到呢个运 ，account 货唔到呢个运动 ，accountable 唔到呢个运动啊！应该简单嚟讲就系，喂，那个演变成一个全民运动，唔系一个学生运动啊嘛。第二，你开始发觉咧，系有好多乱子喺度，你系完全 out of control 嘅，唔会有人听你哋嘅呼吁嘅。喂，你搞咗个联盟，喂，大家每人负责一个角落都好啊，大哥。 嗯， 系嘛？喂，旺角有四边个十字路口，揾几个即系猛料啲嘅组织，佢揿睇住个墙都好啊，大哥。冇。 喂，又系嗰一句啦。喂，而家距离九二八啊，今日九月十号就得翻十八日嘅两个礼拜时间。阿肥佬，大家听完阿黄之锋又回应完之后，喂，系咪时候要重新组织？因为 冇啊，我觉得后屘咧最后嘅总结咧，即系唔好讲谁是谁非啦。我即系两边我都有评论过咧。其实呢一个世代嘅矛盾。 O K， 点解？ 简单嘅总结就系、是。即系例如话我呢一个世代嘅人，肥佬同李永达啊、何俊仁嗰啲即系再高我个世代嘅人咧，系完全嘅谂法咧已经系有少少差异嘅。我容忍到你迟到，不过我就会屌鸠你。喂，大你屌佢嗰阵时候，嗰班大哥唔敢屌鸠佢哋啊嘛。喂，大哥，喂，净系得你忙，我唔忙啊，大哥，我等你两个钟嚟开会，你又话帮我听十点，你就唔好话帮我听八点，我等你坐喺度戆鸠鸠等你两个钟，我实屌柒你啦！即系我哋呢个世代嘅人会。嗱，我冇所谓，我明知你包仔唔知醒嘅，你唔好叫朱豪早七点，佢哋实唔知醒嘅系咪？喂，讲清楚啊嘛！嗰阵时候唔捻讲，你而家事后先讲把捻咩？你真系秋后算账啊！同黄之锋同阿周永康、陈茂辉佢哋大佬，有咩意思啫？嗱，呢个就证明咧，反映到就系一样嘢就系、是。两个世代嘅人其实系一个处于好不相嘅状态嘛。第一，你喺嗰班即系 之争咯，吓，始终都系有 差唔多九十后啦。觉得你嗰班友搞咗二三十年嘅运动一事无成，以前搞啲嘢全部唔捻得，我仲俾你喺度冇。好啦，跟住啲老屎忽，屌我话晒都搞二三十年嘅运动啦，你估我真系冇成功过啊？哥，系你哋抹黑到我冇成功过啫嘛。佢家庭会咁谂啊！喂，大哥，我话晒都立法会员，话晒我都系传媒大亨，屌你咁样，我约你开会，你包仔又唔捻听我讲，开捻完会，开会嗰时候唔捻讲，出到去又自己讲，喂，呢个亦都系纪律嘅问题嚟嘅，因为你冇组织嘛，我简单已经总结咗咯，你冇联盟啊嘛，你以前唔同，支联会，即系你点样争司徒老狗都好啦，喂，佢日日晚晚开会喺教协。八点开到十一点啊，晚晚都讲形势啊，晚晚都讲决策啊， 所以先咁问啊嘛。既然有咗呢种咁嘅结论嘅时候，喂，系咪俾下一个 campaign 一个机会咧？喂，因为而家好简单一样嘢，喂， 你几不信任都好，喂，而始终呢班人系你嘅同路人， 冇错。 你而家面对住嗰样嘢系咩呢？就系、话，喂，共产党硬嘅就有佢司法机，司法机器有 国家机器， 系咯，国家机器有黑警系嘛，又有黑社会。喂，软嘅，喂，又嚟啲思路派咁样，喂，走过嚟喐你，喂，你点？喂，你系咪时候需要总结一下呢？ 所以。即係嗰啲咁嘅態度問題之至嚟㗎啦，濕鳩碎㗎啦，啲僆仔你同佢講下咯。 唔係呢 operational 嘅嘢。 係啦，佢哋瞓喺立法會嗰陣時候，哦、敲門叫佢起身開會咯。我嗰陣時候都成日俾人敲門叫起身開會㗎啦。我直情喺新華社門口都瞓著咗啦，跟住人敲醒我，而家到你講嘢啦，撲街，都係咁啦。有乜所謂啫？所以我覺得嗰啲係完全係資質嘅問題嚟嘅。不过你话僆仔嗰啲态度系算数啦，咁大个人， 所以呢 个唔系你伙计，系咪？ 喂，而家系安内让外嘅时候嘛， 系希望佢明白呢个道理啦，大家都 佢哋 喂咁啊，即系喂 嗰班即系再大我十年嗰班老坑啊，系唔谂明噶。我头先讲完嗰番说话，佢哋都唔会谂明噶，嘥鸠气啊！即系同佢讲，所以如果我系嗰班僆仔，我都反你台啦，屌你真系，我点解听你讲啊？你老尾，你真系。你搞咁撚多年都搞唔撚掂，你仲同我講係咪？你一係就屌我老豆，我老豆都有份係咪？你又唔敢屌我老豆，又唔敢屌我老母，咁我而家屌你唔撚得啊？係咪？梗係咁，我點解仲聽你講啊？係咪？你失敗咗咁撚多年係咪？你估你做立法會員好撚勁啊？屌你不真係我哋投票啫嘛？屌我都同佢搭曬啦，撲街！所以肥佬禮嗰啲支持真係嘥鳩氣，係咩 topic 啊？你想？ 喂，咁样即系其实 屌够你啦， 差唔多啦。其实我哋应该讲多啲啊，狄志远啊，大佬佢狄志远终于退党啦。咁啊，即系其实 屌你咪神早啊，我都叫文章踢佢出党噶啦。你俾人抢先手，呢班根本啊系依附住你嘅塞乸嚟噶嘛。 嗯， 喂，佢唔喺民主党里边，佢乜嘢包装？边个识你啊？ 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叫做系俾阿狄志远自己采取主动，自己退党咧。咁我觉得即系民主党系失咗个先机嘅，系失咗一个啦，即系错失咗一个啦。其实系踢佢出党，起码换来民意嘅先机啊，大佬。 同埋啊，佢喺临求政改方案之前，前后嘅狄志远、黄成志搞到你几惨。用你民主党嘅外衣，系咁出去讲， 乜连战啊，走去呢个北京阅兵啊，俾人屌到扑街啦， 仲俾人掟鞋添啊！ 你民主党你仲可以即系俾呢个狄志远，喂顶住呢个叫做民主党党员嘅名去阅兵，大佬即系喂真系好 Q 样衰、啊。 哇！我又咁问、啊，习近平相对之下尊重佢嘅、啊，起码连战带唔系阿习近平带连战过去睇巡举仗、啊，狄志远冇机会睇巡举仗、啊，咁、啊、即系我觉得真系好戆居，即系其实你而家阿四方， 但系习近平咧，即系差一句咧，带你去取巡举仗咧系有意味的，即系连战就系呢一个嘅国民党嘅巡举、啊，等于当年嘅，系嘛？ 唔系以阿通啲初嘅讲法啊嘛，带佢即系去见呢个几百年之前嘅同行啊，呢、這个系。咁即系阿四方佢讲咩咧？佢就话狄志远退党就唔影响党内士气，点可能咁讲？喂，狄志远退党系令到党内士气系大增啊嘛，应该系振奋啊嘛，应该咁讲啊，大佬。 错啊！踢佢其实讲嘅事实嘅，嗱踢佢出去嘅话咧，先会大增；唔踢嘅话，咁反正退党冇成本，入党又冇成本，有乜所谓？ 唔系佢哋嗰啲谂法咧，系和和妥妥嘅，即系总之咧就即系东坡。The ball's in my court，即系你唔好 throw 个波去我度啊！即系你退党，咁咪你自己选择啫嘛，唔关我事。所以其实佢哋系真系和和妥妥嘅做人，即系冇个党格喺度嘅。喂，如果系我做主席，即系当然，如果假设我可以话晒事啦，啲帮我做主席都话唔捻到事嘅时候都咁咯，仆街。喂，佢搞咗你三个月啦，四个月啦。你成个民主党嘅形象啊，真系见到佢真系， 我要收嬲你，我要修正少少。三年系由反国教开始 ，OK OK OK， 而家 吓由反国靠班契弟开始，一早咪踢佢出党，重大嘅党外决策，有乜理由可以背离个党嘅立场，大哥？喂，呢个民主嘅政党嚟噶嘛？你唔同意，一你开会员大会嚟推翻我，已经定咗个决策，呢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你自己退党，喂你继续 keep 住个党嘅招牌， 跟住喺度招摇撞骗，难听啲讲就系、是，喂，你去见中联办唔使通知党中央啊？喂，大佬，我同佢好 friend 啊，我唔需要你餐餐饭，你报告俾我听，你同边个食？见中联办使唔使啊？上个阅兵使唔使啊？使唔使我批准啊，大哥？你试下写文联啦、啊，你长毛无端睇佢睇阅兵啦、啊，屌佢乜光环都冇晒啊，大哥！佢一定俾我哋踢出党啦、啊，一样啫嘛。喂，你同我讲，我哋觉得呢个系一个策略。呢个是一个抗争的其中一个方法 ，OK 冇问题。但有冇党先？一定冇啦。如果唔翻嚟，点会退党啊？ 分分钟啊，四方系喺呢个八五二嗰度先睇到啊！狄志远原来有份去阅兵嘅，真系。 佢随时睇八五二先睇到人哋封辞职信添啊！屌你真系，即系退党信添啊！ 喂，既然系咁嘅，其实民主党有一种做即系、就是、处理方法嘅，佢就扮受害者咯。 佢而家咪咁咯。佢哋净系识做呢下嘢嘅咋？ 唔系，即真系完全系 你俾人玩到残咗啊！你谂下，你阿龙啊，都屌咗佢嘅呢个篇文啦。 唔系，你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你而家俾佢同埋阿边个啊，即系嗰啲咁啊几条友，阿黄成志、狄志远、汤家华三条友谂住组党，仲话谂住参加咧呢、這个。即系揾人去参选啊！呢、這个啊呢、這个汤家华退出咗呢个补选啊，大佬喂大佬， 喂所以梁家杰咧吓、啊，我系真系 真系好啦，好笑啫！唉系系， 喂你要嚟汇报，你喺 饭盒会 阿爷嗰度讲咩嘢？唉杰哥，我真系越嚟欣赏佢。喂大佬，我未到呢个张导咧，行出去宣大哥， 即系唔当我系泛民啦、 啊。喂，所以如果我嗰日星期二咧，唔系真系睇波咧，见到何俊，我就话：屌你叫翻我入嚟做乜捻嘢啊，大哥？ 咁做咩？ 你使乜扮张图文嘅？对住啲咁嘅人 事佬啊，大佬。 喂，我大佬，你同我系敌我矛盾嚟咧？根本我而家怀疑你卧底啊， 大佬。 安内让外，咪就系咁讲咯。 喂，所以梁家杰咧就真系有吉事、 啊。 喂，你 Junior 过佢上次我呢个访问大军份都问过佢啦，你 Junior 过呢、這个啊边个佢咧 ？Java 系咯。喂，佢喺度结结声，即系当然冇入到麦啦，但喺个面前见到佢啲即系眼神噶嘛，我问佢嘅系咪？喂，佢真系够吉数，喂，我都未到呢个 agenda， 你汇报咩啫？屌，你真系唔当我泛民，我系冇捻当你泛民啊，大哥，系咪？我使乜你汇报啊？屌我不，我点解唔听李慧琼汇报啊？我点解唔听谭耀宗汇报啊？我点解听你汤家华汇报啊？如果同讲同中央， 佢仲好意思讲出嚟啊？真系唔知丑啊！呢条友真系。 唉、哎，真系啊！ 样衰到震、啊，大佬真系呢条友。唉、哎，好，下一节翻嚟。